Station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makes me feel alive。 22:08: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8号周一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立。 对，全新的一周，1月8号，2018年，我是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叶谦，第一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萌。啊，你别看是几个大男人在那里唱歌，但是他们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萌萌哒， 对，叫做数星星 哦、一闪一闪亮晶晶 counting stars， 满天都是小星星， 对， counting stars。 哎呀，在心底里啊，谁都还会藏着那点浪漫的小情怀的哈，包括大家忙了一天之后呢，其实听广播也不见得非要从里面听到什么啊，只是一种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保有的一种习惯。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从爱得更久点，然后饿着肚子、听着海参广告，然后一路到男左女右的耶么么哒，这位听友 是都饿得走不动了，只能在这儿听这个。 他都说了，能够这个听完海参广告再能够听男左女右的，全都是真爱粉。而且真的去年听了一年的海参广告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对于海参的营养价值啊，生活中如何进补，都有了更深层次了解。 对，海参它其实， 所以呢，生活里我们不能排斥这种介绍给你啊好的东西的。刚刚我们听过的叫北广生活时间， 对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所以就有那种俗话嘛，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哎，我就只爱我这根大海参，对吧？ 因为海参 它是百日夫妻， 它是温补的， 对， 不会补大夫的，所以每天都可以吃的。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好的东西呢，有条件的话呢，就多多的饮用，毕竟呢是对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啊、身体条件呢是有各种帮助的。 对， 全新的一周呢，我们也把直播帖泼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我们俩可能也确实是拍的太长时间了哈，然后毕竟也不是一个能够百变啊、然后有姿态丰富的男左女右， 对， 所以也只能捞走弄姿哈。 我这儿正忙着插线呢，你那儿我不知道是干什么。 我就是假装不看镜头呗，实际还是自己在自拍。 明白了， 就这种小镜头哈， 也挺好的。 对，大家就是如果好奇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下。而且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全新一周红人也到了1490红。我们也幻想着总是会有新听友的加入，所以呢，再次介绍一下，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都会有这样一档10年加以上的老节目在这里等待各位朋友。愿意跟我们打招呼的话，可以加入120家队伍 哦。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 挺好了，你不来我是坚决不老的，你呢？ 这叫爽约歌啊，你这叫 你呢？ 一个二个的，我就发现这微信上有这么一个，说是一开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一共有多少个人？十几个，十五个人。然后等到出发前三天呢，就剩八个了。等到出发前一天再互相联系的，就剩三五个了。等到真正出发， 这是不是你们那种家里有孩子啊？ 对，出发当天 不方便的， 那人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背着一个包准备出。这就是你们这 就是唯一的那个发起人号召者， 看来是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去了吗、 是， 哎呀，你们这些不靠谱的奔舞的，主要是看你的心对这件事情的渴望度到底有多大， 是 啊，这个是决定这个事情能否成型的。就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个晚上啊，我们不敢奢望你天天晚上来， 对， 但是你能来一个，对吧？你能留下一条评论，这都算本周咱算见过面了。 对 对吧？ 你看在我们俩每天晚上都来的份上， 你就来四天。 对对，我这意思啊，就是你 看在我 是 在这儿待了十六年， 你看他待了十六年，待成这样， 十六年呐、哎呀，已经开始有这个变老的迹象了哈，但是还是愿意在音乐中，在广播里，保有这种年轻的心态哈，和大家一起呢，藏着那种小情怀吧，对吧？借助滤镜啊，借助音乐，让我们多给自己的人生美颜一下。好不好？ 哎，居然有变老的心态了，不是说迹象，迹象是每天都有的，你居然有这种变老的心态了。 今天在办公室呢，我们的一位女同事呢，她前两天还感慨我说，韩丽你终于像一个四十岁的人了，因为你开始不像往年那样穿短袖，在冬天然后不穿秋裤，今年你终于穿上秋裤了，而且呢、我前段时间觉得你还挺注意保暖的哈，今天你又变了，你怎么又穿短袖了？我说我这是磨短袖啊，磨毛的短袖， 服老的技巧， 磨毛的短袖。因为确实直播间有时候会有点热哈，三个小时下来之后呢，我是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穿着高领啊，搞得很斯文的啊，搞得很像画画的这样的状态哈，很热很热的啊，你保重叶倩。所以就是想说，每个晚上大家也希望你们是在一种舒适的，自己最放松，没有任何紧绷感的状态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档期，有流量，可以当1490红，这样好不好？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冷清的街道， 怎么 可有意思了， 听着不像冷清啊。 这街道要是这么唱，我看不够冷清，但是还是仍然唱的就是怎么说呢，是 Blur 的那种 Blur 的那种传统的风格啊，有一些诙谐，还有一些 诙谐 、有一些诙谐，还有一些那个 俏皮灵动， 不是、啊、有一些那个其实有一些晦涩啊，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那种，所以它整个这张专辑也是你也别想在他那个专辑封面上看见， 这是我国人民演唱的， 不是，他也没说为什么他自己这样，但是他充满了这个中国风。 对啊，他为什么封面是汉字啊？ 对，他中面他就诚心的把自己一个乐队 Blur 他都给翻译成模糊，然后呢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魔鞭，然后这个专辑呢所有的这个歌曲呢，我这 全是中文的， 我这专辑带来过，他就全是用中文来一板一眼一字一话的来说的。 对，这些年就是中文是非常受外国朋友的欢迎啊，有很多人就是 tattoo 啊都会有一个 是 汉字哈， 但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汉字啊，这次 Blur 是避免了，他应该是请了一个很 专家， 对，很懂汉语的专家把他一板一眼的给翻译过来的，要不然的话好，那就 笑话百出， 笑话肯定百出，就像那个你说的 tattoo 他经常纹出一个什么一个你就莫须有的一个毫无意义的字就在那个身上出现，是吧，就是那样的。 好吧，听完这首歌呢，希望你也会想起你曾经在的某一条热闹的大街，而我们呢现在是在北京的建外大街14号，我在这里已经16年了，他呢也每个晚上都来，也来了10多年了哈，周一到周四他都会在我的旁边。今天晚上呢我们迎来了红人啊，非常早就来求红的苦爱尔兰酒，苦爱尔兰酒啊，看来是一个比较喜欢品酒的朋友，他说音乐、书、咖啡、好天气，这应该都是他能够想到的美好生活的一些元素哈。这是一位在安徽芜湖收听节目的听友，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来担当我们的红人了，120家的任务就交给你啦，男左女右外场的繁荣也交给你啦，我们曾经害怕的周一买卖息也拜托你啦，你说两句， 拜托了。 这就是有时候男女哈在对话当中常常出现的尴尬局面，常常是一个人呢滔滔不绝，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想表达想告诉你的东西，但是男孩就呵呵哦， 对， 是吗？ 你话太多， 真的，好，好，你开心就好。 哎呀，就连这些话佐料你都能排着队说出来啊！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你身旁，画你的模样。听你的胸膛，也许明天不会像今天一样辉煌，谁又不受伤，在痛苦中成长，时间永远不会停留在这个寂寞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写首歌给就不会感觉到没有你在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带给我力量，我愿为你而歌唱，也许思念不过只是对昨天的向往，当一个人在远方他带来的更多是希望，也许我并不将伤心写在脸上，因为我的梦里有你的光亮，时间永远不会停留在这个寂寞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写首歌给自己唱，这样就不会感觉到没有你在我的身旁， 自曲婉婷的我为你歌唱。当你不愿意听我唠唠叨叨滔滔不绝的话的时候呢，放上一首歌， 对喽， 让他来表示表达我的感触。 是，而且你实在不愿意听他唠唠叨叨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戴上耳机啊，这是在家里面的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对不起啊老公，我戴着耳机呢，那个你有什么事儿你过来碰一下我啊，或者是你给我发微信啊，发短信啊才行，要不然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听不清楚。 这个在语言的表达和沟通方面呢，女人确实比男人的语言量每天要多将近4000到5000字哈、如果在单位没有说尽的话，回到家里呢势必会说一说呀，或者是唠叨唠叨。但我跟你讲哦，你要遇到一个语言量很大的女人，其实你应该庆幸，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大家都是话越来越少， 对、 甚至表达的这种能力也在下降。 而且最可怕的是，互相啊，越来越就再亲近的人哈、互相越来越本质就是说那种 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啊、然后呢，亲近感呢会随着这个而消失， 都变成亲情了嘛？ 对， 对不对？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哈，只是觉得女人呢在情感的诉求点上一定是比男人要多许多的，可能男人觉得安稳啊，觉得一切都岁月静好了，不需要有什么提升，但是在女人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小少女， 是， 对吧？ 这是怎么说呢？不知足是人天性， 不。 绝对 不能说是不知足、 绝对、你要求有更好玩的，要求更好吃的，要求有更好，这是小女孩从小就这样的， 对， 男孩也一样的，对吧？ 有一句话哈，我觉得挺受用的，就是当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在一些事情上特别的蛮横啊，或者说对你的要求很高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这如果是你的女儿，她在外面嫁出去之后，她的老公这么对她，你难不难受？对吧？你这么一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老丈人是怎么想的。 对啊，所以我这个特别注意这点。每次家庭聚会呢，就是我 躲着你老丈人。 不不不，老丈人，您跟女儿坐在一起啊，就是跟爸多亲近亲近这啊，因为我很理解嘛，这个女儿都嫁出去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个做父亲的肯定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隐忍着，然后看着他的活得好不好啊之类的，这肯定的。 好了好了，上半时段呢已经到这里了哈，我们不要变成这个婚恋家庭啊、各种各样琐事缠身的节目，好不好？ 好， 我们还是一档音乐情感陪伴类型的节目。 这不就是琐事缠身 吗？我们在第二时段呢还会有暖文章、冷笑话，对吧？虽然我们俩加起来80多岁了哈，但是我们有一颗不老的心。我们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也希望你留下来。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傍晚局地有扬沙天气，夜间本市仍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6度，风寒效应明显，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大风继续维持，风力达到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0%。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1度，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天籁梦想》将于明天上映，这部儿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4名西藏盲童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小村出发，为了上电视表演而进行的冒险历程。片中既有小朋友的童趣，也有藏地风光，几位小主演也是由盲童出演，影片真实而感人。春节档合家欢电影《捉妖记2》曝光了井柏然特辑与久别重逢版海报，第一部当中武力值接近于零的井柏然这次正式成为了天师。在特辑当中，井柏然所有的打戏都在地上完成，滚、爬、摔倒等动作十分娴熟，他也调侃自己一身的功夫只不过被导演限制了。在久别重逢版海报当中，白百合、井柏然和胡巴一家三口整装待发，共赴冒险新征程。捉妖记2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第29届制片人工会奖提名近日出炉，中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入围。该奖是奥斯卡主要风向标之一，提名的通常都获得了奥斯卡的肯定。去年10部提名当中，有9部都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本届颁奖典礼将于北京时间1月20号举行。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上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8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其实生活呢不过是两天，白天黑天日夜交换，日子不歇，唯有心情好才能质量高，一转间就是一年，一转眼就是一生， 嗯， 对不对？ 对，搁到哪儿都受用啊，甚至是搁到那个北极圈，那个一晃就白昼好几个月，一晃那个极昼好几个月，这个也适用，因为那也是两天嘛，无非是一大 天，你都不知道过了多少个24小时了的一大天，然后再轮回来又过了无数个24小时的一大天，黑天和白天， 就是学会爆发，但也学会能够收起你的情绪， 对， 对不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愿意总是为你的糟糕的情绪买单，总是当你的情绪的垃圾桶，对不对？ 谁呀、啊？尽量远离这些呀、啊，对吧？ 对啊，谁都不喜欢听你老是吼他，对吧？我们还是都努力的自我先调整好情绪，然后也给别人带去好情绪。今天晚上的话，男左女右到了1490后，目前我们看到的留言量已经达到了85条。我们的红人叫做苦爱尔兰酒，新的一周。对，新的一周呢，我们又该期待叶谦的。哎呀，怎么说呢？就是 期待我干什么？你应该期待你姐姐。 我不期待。 韩美周末出什么事儿了？啊，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周一啊，由他这个大老伯子给他拿过来说一说，在节目里，哎，告诉你，你姐又出什么事儿了啊？这个周日的时候啊，他出这么一事儿，我就把这个他跟那10086的对话跟你说一下吧啊。10086吗？哎，啊，是的，这位女士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10086，我手机让狗给吞了，咋办？哟，这位女士，您请稍等，您是说您的手机被狗给吞了是吗？是啊，咋办？那请问您现在通话的是本机号码吗？是啊，是啊，咋办？哦，那请问女士，您现在是拿着狗在跟我说话吗？ Staring up your naked hotel room in Vegas. I love you, but I hate it. And we can't tell anyone. Take this love and break it. I don't think I can take it. Go back to him and fake it. Don't tell him what you've done. But when we're caught in this feeling.And I taste your love, and I taste your love. Whatever the meaning, well, it's not enough. No, it's not enough. I want to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Caught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cause you know me and I can't.Say no to you. We can have each other, even if we wanted to. In another life, darling, I'd do anything to be with you. We can have each other, even if we wanted to.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Cross your heart and swear it. Hotel room in Paris. Kills me that you're married. 'Cause we know this should be done. But when we're caught in this feeling, and I taste your love, and I taste your love, whatever the meaning, well, it's not enough. No, it's not enough. I want to believe inIn a thing called lo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Caught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cause you know me and I can't say no to you. We can have each other, even if we wanted to. In another life, darling, I'd do anything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哎呀你知道后来我也是跟10086这个服务生有着同样的问题， 你姐到底是怎么跟他们 怎么老不吃药呢？ 哎，我跟你说啊，你姐真是捧着那只狗跟人家说的话。哎，狗在那身上正吧，然后还跟那说啊，拉着狗的那个把那狗那个大嗓门眼子把那嘴给掰开了，跟里边嚷嚷说呢，跟人说的，在那个肚脐那儿听见的啊，听见那10086那声的 ACE 七乐。你回来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吧，包括那个韩美还是那样的蠢萌。好吧，22:40进入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别让你的情绪拉低你的生活层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叫卡斯汀的人早上洗漱时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妻子怕被水淋湿了，就顺手把表拿走放在餐桌上，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时一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心疼手表的卡斯汀把儿子揍了一顿，妻子看到后指责他乱发脾气，两人又在家里争吵了半天，一气之下卡斯汀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快到公司时他发现自己忘拿公文包，又马上转回家，可是家中没人，卡斯汀只好打妻子的电话要钥匙，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赶时撞翻了路边的一个小水果摊，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离开。带门打开拿到公文包后，卡斯汀已经迟到了15分钟，挨了上司一顿严厉的批评。下班前又因一件小事儿，他跟同事吵了一架，妻子也因迟到被扣了当月的全勤奖，而且卡斯汀的儿子这天参加棒球比赛同样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被淘汰了。一天过去，冷静下来的卡斯汀细细回首所有的事情时，才发现原来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出在那块手表上，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生气，后面的一连串事情就不会发生。这就是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的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的如何反应决定。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情绪不稳定，他的生活也常常是一团糟。上周朋友来深圳出差，顺带约着见了一面，他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北漂创业，今年的摸爬滚打现在也小有所成，国庆期间还刚刚完成了婚姻大事。本来我想着他现在事业家庭双丰收，应该很是春风得意，但是我们两个见面后，他的愁眉苦脸却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在交谈中得知，他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自己和妻子是典型的闪婚，认识7天两人顺便办了证，但在婚后他发现妻子是一个情绪特别暴躁的人，一旦事情不随他的心意就会大吵大闹，家里经常鸡飞狗跳。朋友特别提到有一次自己在聚会上喝得有点多了，结果妻子在旁边立马发起火来指着他和他的朋友，从那以后别人不论什么事情都很少叫他，他怕又被他老婆骂得狗血喷头。最后朋友和我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都毁在了老婆手里，如果他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家里的生活状态也不至于如此糟糕。很多时候学识财富并不能带来生活层次的提高，好的情绪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气。当你深陷情绪的泥潭之时，就是在亲手将自己的生活层次一步步的拉低。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些人在工作上不如意，就把低落的情绪带到家里，不仅影响了家人的情绪，连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要大打折扣。有些人总是喜欢在鸡毛蒜皮上钻牛角尖儿， 本来一笑而过的事情，结果搞得大家总是不欢而散，坏了感情，也连累了自己的生活。真正懂生活的人，一定是有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为任何生活的趣味，只有心平气和的人才能够体会。有个朋友在事业单位工作三四年，还只升过一次职位，而身边有关系的至少都已经做到了主任的位置，但朋友从来没有表达自己的不满，反而是利用空闲时间练习书法，如今已经从单位辞职，开办了一个书法班，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记得他曾经说过，与其不断宣泄情绪，不如将这些时间花费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这样不但能从坏情绪里逃离出来，还能提升生活品味。最近很流行讲佛系青年，指的是不争不抢不求输赢的人生态度。有人觉得这是有一点丧的表现，我倒觉得这种丧的行为很睿智，不为小事发脾气，恰恰是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多年前我在旅途中认识了一家在青年旅社做义工的小朵，还记得我刚到那家青旅的时候，两个男人正围着小朵在讨论争论，他们指着被单上的一大片的污渍说旅店不卫生，要求退钱，而且两个人时不时还会说出特别难听的话，但小朵一直保持着微笑。后来小朵告诉我说，他们的床单被单每天都会换，那两个人在被单上看到的污渍一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而且监控的视频里也能看出来，他们两个晚上的时候买了两盒泡面回去。我不解，问他为什么当时忍气吞声不反驳。小朵回答的话我至今都记得，生活里无理取闹的人太多，如果我因为这样就情绪失控，只会让场面更加混乱。况且当时我们还在营业，来往的顾客很多，因小失大不值当。问题能带来情绪，但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肆意的泼洒情绪，不是显得自己多么理直气壮，而是层次低的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并不是小朵不懂得宣泄，而是他讲清楚了，除了情绪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自己追寻。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小朵终于要在西藏开了一家自己的客栈。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在小说《恶意》中就曾经描述过一场由愤怒情绪带来的悲剧。畅销书作家日高邦彦在出国的前一晚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经过一连串的抽丝剥茧之后确认了杀手的身份，就是他的同窗好友。而他杀害日高邦彦的唯一动机竟然是，总之我就是看他不爽。这种嫉妒和愤怒的情绪最终毁掉两个家庭。类似的事情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前两年在一家火锅店里，一位女顾客与服务员发生口角，之后这名服务员一气之下将滚烫的热汤直接浇在顾客身上，气出了，别人被伤害了，自己的生活也被毁了。不论怎样，这都是不理智的。曾经看过一句话，人不该活成一团情绪，如果被混乱的情绪控制了自己，那么还有什么能力控制自己的人生呢？罗伯怀特也曾经说过，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去努力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生活的高手从来不会被情绪拉低自己的层次。你也一样，如果你也常常有情绪突然想宣泄的时候，请懂得控制。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 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完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 老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在现场翻唱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然后这一次问和大家共勉，让我们都成为生活中的控制自己情绪的高手啊，而不是一个肆意要宣泄自己情绪，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 你要是像小孩那样可爱也行啊，你要是那么一小不点儿啊，不行，来回来去打滚。 那人家也就让着你可以，但是你那么大个子， 你的意思是老么咔哧？ 对，你说您那么大个子，你在这地上打滚，谁理你 啊？你想想， 就是、一个大小伙子， 对， 一个大姑娘啊，一个老么咔哧？ 这个小孩稍微啊，你长到五岁以上，他要再这么闹，家里都觉着就是讨狗嫌，对不对？这更别说大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王东丽349这位男听众，对对对对对对。控制情绪啊，控制人生啊，然后自己忍不住给自己鼓掌。 控制情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等同于控制人生，因为你在某些重大事件中你情绪化了是另外一个走向，你呢控制好了以后非常冷静跟客观的处理了是另外一个走向。 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真的是到了一个爆发点，不去宣泄整个人就疯掉了的话呢，你可不可以找一个你真的觉得他能够接纳你这一切的人，如果不能够的话， 一时半会儿找不着。 对， 一时半会儿哪找去？ 就是谁都不愿意跟一个负面情绪很重的人哈。 对， 总是把自己说的千疮百孔的人在一起，总之呢，这个世界上能够掏心掏肺、能够接受你的不足、时时刻刻忍耐你的这种情绪化的人，确实少之又少。 是， 尤其到了职场哈，更是几乎没有人为你的坏情绪买单，所以让我们一起都做情绪的高手，磨练自己的这种脾性哈。好了，22:56:39，我们也要转身了。在第三十段呢，我们将会去红人家做客，红人家的名字哈，门牌号码叫酷爱尔兰酒。 酷爱尔兰酒， 好像很有故事的感觉哈。 是。 今天晚上目前为止，咱们离120家越来越近了啊！ 绝对的，还有十个留言就到了。 对呀，我们还有一小时呢。 一会儿见。 肯定能达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到最北方》，刘新圈作词，乌兰七夕格作曲并演唱。 夏的花，秋的果，冬的珍藏，风的痛，雨的伤，雪的苍凉，有过泪，有过笑，更多盼望，那就是我的家，北方的北方。离开你，我听见深情呼唤，走进你，禁不住热泪流淌。雁南飞，雁北回，跟在这里，我的爱一直在守着这沧桑。碧海前 广播 FM97.4，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哎，做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旅游，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8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 祝大家胃口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不是，这句话是从何而来呢？ 夜宵吃不吃啊？嗯，胃里的细菌。 深夜节目不谈吃，是我们的职业操守。 胃里的细菌又开始召唤你了吧？他又就觉得你应该去吃喝一碗。 你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 喝一碗。 刚才你说了上岁数的人别 上岁数， 上岁数 太丧了，我 上岁数的人 啊别那个再玩情绪化啊， 是啊， 哭哭啼啼的啊。但是呢，你这种上岁数的人啊，上岁数上岁数的人， 我觉得这让你是说丧病了， 能力在下坡路啊，不要大半夜再吃那么多东西，根本消化不了。 你没听说那个油腻中年，油腻中年，中年油腻，中年油腻吗？没听说过那个，他越中年他越油腻，他越不服输，尤其是在嘴上，他觉得越来越多的什么吃的都应该往嘴里塞啊，就停了这个就停不了那个啊，这真是中年油腻的一个特点。 那就做你喜欢做的事，远离你讨厌的，不喜欢的就不要听，喜欢的呢就接近，如此简单。 得了得了， 就是怎么办？ 得了得了，我说得了得了。Hunting each other， 追逐，互相追逐，来自卡朋特的一首经典老歌，被别人翻唱了啊。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I've got the use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It's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T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有这种人啊，下一次楼也得让别人帮着搀下来。 不是，能不能把这个理解的境界提升一下？ 打开窗户，得让吊车给吊出去，有这种人啊。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 一次早四五十个人伺候着。 不是。这事儿你怎么都调查研究过呢？ 我这向往啊，是吧？向往这多少人伺候，四五十人伺候你洗一次澡， 把你呛着了啊！李发发大王13岁啊，我谢谢你在这个夜里发来的小纸条，让我觉得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也是我工作当中非常欣喜的部分。他说他听到我的声音， 对， 没说你啊，一下就平复情绪了， 对，颓了呗。 不，之前想干架了、啊。 对，没有激情了，你看。 平复不是说人就低落了好吗？他说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信我啊。 哎，这因为他今天他走的主要就是平复路线，因为他之前跟你说了这个 emotion 什么的 emotion 这种情感的动情啊，那种冲动啊，都是不可取的啊，在他的暖文章都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所以就一定要让自己更平复。更客观，更圆融啊，圆融、嗯，所有的事情都会顺滑的过去的。 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于声音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很多漂亮的形容词换来界定它。我不管在听到男左女右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你听到的我们的声音，只要在夜里我们够能，我觉得能够让你平静哈、啊，这也是对我们的声音的最高的一个。赞赏之一了， 嗯，谢谢。能够平静的话，也就是说，待会儿你可以啊、安稳的睡去，不会是心里憔悴啊、焦急啊什么的这样的感觉睡去。 但我不保证这首歌之后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 这歌招不起你再重新纠结啊，因为这歌呢是来自便利店国王的一首非常柔美的歌曲，哦、叫做《思乡》（Homesick）。 想家。 I lose some sales and my boss won't be happy, but I can't stop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wo soft voices blended in perfection from the reels of this record that I found. Every day there's a boy inAsking 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Finding all my previous motives, growing increasingly unclear. I believe as soon as I hit land, all the other options held before me wither in the light of my plan. So I lose some sales and my boss won't be happy, but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mindSearching boxes underneath the counter on a chance that on a tape I'd find a song for someone who needs somewhere to long for. 这一首思乡的歌曲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真的思乡的情绪哈。 对，尤其是已经到了咱们所谓的咱们的春节啊，都快到春运的这个阶段了哈，马上就要到年根了，咱们的年根哈。虽然在这个公历上已经是跨入2018年了，但是咱们这个春节今年呢是在2月份，所以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呢，思乡的情绪会越来越浓的。 我们也会陪伴大家哈，一直守候着你们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中，然后我们一起喜迎新的一年狗年的到来，也送别这个鸡年哈。所以这个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中国的农历的旧年哈， 对， 不是说2018年的全新的新年，还属于这个农历的旧年鸡年当中，把之前有一些遗留的心愿呢，还可以用最后的这个时机来冲刺一下。 是，所谓这个鸡犬不宁啊，所以这两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怎么着？ 啊， 要开始那个。 所谓我为你们啊，掐指一算啊，所谓的这个。啊，他们说鸡狗不到头，鸡狗不到头，主要是这两个属相，我没有说这两年不怎么样。 上岁数啊，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爱给人讲道理， 胡说八道多了。 不，有点宿命啊。 嗯， 不好。 可观宿命，那才是宿命，咱们的宿命都不可观的，所以就是胡说八道。 下过雨的高楼。天亮前的风，醒来的我，灰蓝色的天空，往事如云，眼中浓缩。街灯广告行人，繁荣的寂寞围绕了我。 明天再说。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keys, and my patience. You took my heart, I must leave a decoration. You mistaken my love, I brought for you for foundation. All that I wanted from you was to give m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seen,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been. Mm-hmm. But I wake up and that nothing'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do me that.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 need to slow the motion. Don't get out of the way to no one. Long distance, I need you. When I see potential, I just gotta see it through. If you had a twin, I would still choose you. I don't wanna rush into it if it's too soon. But I know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if you come over. Sorry if I'm way less friendly. I got niggas tryna end me off, yeah. I spilled all my emotions tonight, I'm sorry.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How many more shots until you're rolling? We just need a face-to-face. You could pick the time and the place. You'll spend some time away. Now you need to forward and give me all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It's in me, I feel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It's in me, do my dad. Rihanna， 我不得不承认，倒错一首歌，今天应该放他第五首，结果鬼使神差又放了他第四首，所以第四首又让大家重新听了一遍，看他娇懒的声音， 好歌不怕反复听的哈。 嗯， 今天晚上的红人。哎，是一位很独特的朋友哦。 是跑了？ 没有的啦，他关注了74个人，但是我只能看到他最新关注的是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至于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我不知道哎。 苦爱尔兰酒是什么？ 哦哦，可以看，可以看得到。Sorry， 我刚才以为他没有就是关注我，我看不到他呢。 嗯。 但实际上是我走眼了。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作家顾书。 顾书。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喜欢就是音乐、书、咖啡、好天气， 是一个很十足的文艺女青年。 是苦爱尔兰酒，嗯 啊，希望日子哈会有滋有味，不是光有一种苦味，好不好？时间到了23:26了，有些朋友呢已经开始出现困倦感了，那就早点入睡吧。毕竟全新的一周哈，也希望大家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对， 因为我们的回复量已经到了143条了， 143， 不错了。啊， 谢谢大家能在周一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我们到哪儿了？我们到了北京时间23:32了，我们到了今天男左女右的最后一站了。 FM97.4 男左女右，今天最后一站是半小时的坚挺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刚才我 给自己设计开场了， 倒也没设计，我就是刚才就是有点走神， 自问自答， 有点走神、 别走啊， 就是、 别走神啊！ 我一想，哎，怎么到我了？因为今天也确实有点快，所以我就在想，哎呦，这是到哪儿了？咱们到了，已经到了23:33了。 这十多年的男左女右直播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哎呀，够够的了哈。但是我这两位老嘉宾，我还真的挺为他们这个点赞的，因为两个双鱼男，双鱼男哎。其实一直都是起伏不定的哈，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嘉宾和大家分享音乐每个晚上相伴的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一直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哎丽，我不太想做了，就是我最近家里啊什么事儿啊，我能不能就是啊这段时间我就不上了，没有一次啊，没有一次啊，不管是你、 这个、 啊，不管是沉默、 这个 啊， 在这之前确实有过惭愧的， 没有一次啊，之前的其他男主们也是从来没有向我流露出一点点啊，说不太想和这个节目有任何瓜葛啊，就是我这个为人，这个人品哈、啊，就其他事情上我不敢说啊，在业务上合作过的人。你就说 就是没多少， 还剩几个 就是没多少、啊、 没有的啦，主要还是你更爱这种晚上和大家在一起放音乐哈、啊、 是 你自己的爱在支撑着你做下去。 好，最后的华尔兹来自 Lisa Ono， 你姐， 对。 Je t'ai vu passer près de moi. C'était la dernière valse. Mon cœur n'était plus sans amour. Ensemble, cette valse, nous l'avons dansée pour toujours.C'est aimé longtemps, toujours plus fort. Nos joies nous perdent avec le même accord. Et puis un jour j'ai vu changer tes yeux. Tu as brisé mon cœur en disant adieu. C'était la dernière fois. 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很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就算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具体是什么了，但是听到这个声音，这个辨识度很高的声音，也会猜到演唱者。尴尬，此处冷场，老狼 啊 老狼， 红猪的你的老狼啊， 都是属于校园民谣系的。 对啊，就是这种声音，就一下子会把你拉回到那一年的白衣飘飘的时代， 对 对吧？总会有一种在晚间宿舍里啊，听着电台的节目。回忆一段小情怀，是这样的啊。 小情怀不错。 23:42了，有些歌曲呢是因为你的心情而更加入心，有些歌曲呢是真的因为它就是那么的动听，不需要你有什么情绪， 就是好听。 而且你有一副好嗓子的人，他制作公司怎么忍心给他做烂歌呢？对吗？一定要贴上他的好的旋律，贴上他的好嗓啊，对吧？ 哎，这位鲸鱼大人住在鲸鱼屋，好久没出现了。 对， 对吧？ 他说最近感冒来袭，不是最近了，我这一两个月都在这样，一两个月都是这样。 对，我今天晚上在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同事。就是咳咔气喘啊，然后我说你们是不是感冒了，我立马拿出我身上的感冒冲剂来，就是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必备啊，就放在我的这个随身的包里，就会备感冒冲剂，就一旦你有一点点这种感冒迹象的时候，先喝个感冒冲剂， 或者是 真的会有缓解的， 或者是摆板蓝根啊 等等啊，反正就是别硬扛着，因为这次感冒呢硬扛是扛不住。 一般来说感冒冲剂大家买的那款一般来说都是风寒型的啊，虽然它也清热解表，但是它是风寒型，也就是说着凉了然后呢喝这种就行。还有一种是风热型的，那个不常见，但是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 叶大夫， 风热型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是出现的，所以风热型的那种感冒冲剂在夏天经常能买到。 叶大夫，您从医多少年了？ 有俩星期了吧， 久病成医是吧？ 现在还没吊销执照，刚考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Tracy Chapma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Trail。 It's just a theory.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I am wrong.Just a theory, but I would stake my life, lay my money down, that you were meant for me, and for you I'm the one. It's just a theory, a particular set of assumptions. It's just a theory, an educated guess, a conclusion not foregone, that you were meant for me.Ask you out on the day. Although we can't be sure, why not act on a hunch? Oh, why not search for proof? Why not go out for lunch? And in theory, I could propose, and in theory, you could affirm. Oh, that you were meant for me.Just a theory, a series of tests should be run. It's just a theory, although not fully assessed,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that you were meant for me. 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少见的，不多，你放他的歌不多，尤其是他， 而且他是内地的歌手。 嗯，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配器啊，比李宗盛要更怎么说柔和一些，要比真的是还是柔和一些，那个钢琴像流水，不像李宗盛那个 金文琪啊，不好意思，刚才我念错了，金文琪， 吉他敲击起来的那个样子， 对他的声音里，我总是会觉得有很多孙燕姿的影子， 是， 对吧？在唱腔上有他自己的那种很洋气的东西哈，所以《山丘》这首深入人心的歌曲，一般人不太敢去再动它，对吧？再好听呢，也是觉得李宗盛的大山丘已经在那里 是啊 待着啊。 当然，女孩要翻唱也就翻唱了， 对， 女孩翻唱的起来是另外一个情怀。 对，金文琪还是把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新的色彩、新的感觉。一个年轻女子哈，在自己的情感路上曾遇到过的一座又一座山丘的那种翻越感啊，心里的一个成长感，唱了出来。 对，女生也翻不出几座大山去。 我跟你讲。内心的小坎儿们多了去了， 对，小坎而已，大山是翻不过去的。 就你们翻，就你会翻。 我们通常，你比如说啊，实地去翻的话，哎哎，你们都不是对手，对吧？你跟我去背着一个50升的包去跟我翻三座山，灵山， 闲的， 雾灵山， 啊， 哄，你整个跟我去翻， 除非搞对象，两个人在一起。 搞对象真的不玩这个，搞对象可能搞得有点就是走火入魔了才去玩这个呢， 就是说和比较对脾气的人一起去远行， 是 不管爬山也好，嗯，跨海也好，这才心里面有趣， 对吧。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154条的留言在周一的晚上显得非常的美满， 感谢你们，感谢红人 苦 爱 尔 兰 酒，苦爱尔兰酒。那最后这首歌呢，毫无疑问哈，也是一大段时间里叶倩非常喜欢带来的，很空灵的， 是来自一路莲花，也就是我本家制作的，这个叶云川制作的这整张专辑。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米拉日巴尊者留下的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礼赞来写成的歌曲，就叫米拉日巴礼赞歌。 对，其实每一首歌里虽然我们听不懂啊，但是呢它都是传达了一种美好的意愿， 是 一种发乎于内心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听着它睡觉吧，听着它睡去吧，会是一个好梦的，听着它去感觉吧，去如梦如幻吧，很吉祥的，好， 对， 睡觉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会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晚安， 晚 安。想说我们别麻烦了，刚来你们想着我，对吧，可惜叫我一给我的老将在兄弟们别麻烦了，刚来你们想着我，徒儿个心焦啊。